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9月14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龙潭中湖公园本月开园，陆县故城遗址公园1期明年初建成。 北京环球影城今天0点正式开票，在部分平台上开园当天门票1分钟售罄。 厦门发生工厂聚集性疫情，一个工厂报告确诊病例32例。 北京疾控中心提醒市民，中秋国庆出行提倡出游前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恒大集团表示，有关破产重组的言论失实，公司目前确实遇到了困难。 福岛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10年半的时间，事故阴影仍然没有散去。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这几天的大概的天气情况。 好的，咱们先从今天夜间开始说吧。 嗯， 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入夜之后啊，气温将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天气是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晨练。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上午呢光照这个稍微强一些，但是呢气温和今天相比并没有明显变化，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傍晚前后呢，天气逐渐转阴，夜间北京将再次迎来小雨天气，这次小雨呢下得比较平稳，整个雨势也比较平缓，降雨呢一直到16号的上午才能结束，16号中午之后天气转晴，气温呢这个还有下降的空间，因为上午在下雨，16号的最高气温也就是24度左右。从16号下午开始，天气逐渐转晴，一直到这个周六，这段时间呢，基本上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7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基本上维持在16到17度。到了19号，也就是周日，周日的话呢，这个上午啊基本上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天气逐渐转阴，就是傍晚前后啊，恐怕降雨就会从自西向东开始了，这次降雨呢就目前来看应该是比较明显的，最起码也是个小到中雨的水平，不过呢时间还长，天气形势呢还会有一定的变化，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杨红。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从今天开始实施，办法由市人保局、市住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其中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在银行设立账户，并按照工程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工资保证金，明确作为专项资金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从源头上预防欠薪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 同时建立与企业征信相挂钩的管理机制，发挥工资保证金的制度奖优罚劣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对连续两年和三年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施工总承包企业的保证金实行减免措施，而对存在拖欠工资行为或者是因为拖欠农民工工资被纳入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在处理处罚的基础上呢，还将会相应的提高工资保证金的存储比例，体现差异化的管理原则。 此外，实施办法重点强调了工资保证金专款专用，明确规定工资保证金除用于清偿或先行清偿拖欠工资之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据介绍，2008年本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工资保证金的制度。今年1到8月份，全市共查处拖欠工资案件4860件，为13517名劳动者追发工资近1亿7000万元。 2021年第五轮市级点穴式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在本周正式启动，检查主要聚焦重点区域挥发性有机物 VOC 的精准溯源监管。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跟随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前去海淀区一处汽修集群进行检查，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打毛线现在也都是密闭的， 对，密闭的， 里面也是负压状态。 对。 西北旺的一家汽修 4S 店里，机组打磨车间全部负压密闭，打磨产生的粉尘直接通过管道收集。同样负压密闭的还有一旁的喷漆房，喷漆产生的有害废气全部被吸附进机组大型活性炭储存箱。执法人员随即打开了储存箱，查看活性炭的颜色参数。 活性炭现在用的是颗粒的还是 蜂窝的？ 只有 可以打开，然后 这样把它打开。 汽修中烤漆喷漆环节会排出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也就是 VOC。 VOC 是 PM2.5 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还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因此一直是近年来点穴式执法的重要环节。一番检查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一级主办张涛告诉记者， 对，就是蜂窝状的这个填充的，这里面黑的就是活性炭，废气从这儿过去之后，这活性炭吸附，它那个填充的饱满度还可以，然后那个颜色的话也是比较黑，就是比较新的。 就如果颜色发白，就证明它可能用过了，就需要换了。 走进微废储存间，记者看到十几桶废机油、废漆料靠墙整齐码放，地面做了专门的防渗漏措施，门口张贴着黄色的微废标识提醒。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四级主办江东介绍， 对于微废间里面的设置呢，我们要求是三防啊，防渗漏啊，然后防雨洒啊，防流失，地面是要做那个防渗的处理的。然后像里面的这些微废呢，里面有好几种需要分类，就是比如油、油桶什么的，机滤什么都要处置，然后必须要张贴分类的标识。对，他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合规的。 在园区一角，一辆小型柴油叉车引起执法人员的注意。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对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实行准入制度，符合排放标准的发放二维码身份标识。而这辆车并未张贴标识，执法人员张涛介绍， 如果不编码的话会面临一个处罚。现在好多的园区已经开始用电动的叉车，也是咱们鼓励的一种方式，比较环保，绿色，没有排放。 随后执法人员还对汽修厂的环境检测报告、排污许可证、微废转移台账等进行了检查，并现场开具检查勘验笔录，为后续厂家申诉、处罚和整改提供依据。据了解，本轮点穴式执法检查行动主要选取了 VOC 浓度比值在一二季度两轮监测中持续比较高的和 PM2.5 排名靠后的街道乡镇组织开展检查。市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谢志宽介绍， 第一个方面是开展汽修和工业 VOC 企业专项执法检查，第二个方面的重点是开展餐饮重点行业的检查，第三项是开展加油站储油库的专项执法检查，第四个方面的重点是针对八月份的 PSP 浓度排名靠后的街乡镇开展扬尘执法检查，第五个是水、固废、土壤等其他生态环境违法问题，对发现的违法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对属于其他部门监管的环保职责进行及时的移交移送。 在出行方面，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向东拓展，明年从回龙观一路骑到天通苑。北京市发改委最近批复了自行车专用路东拓工程的项目建议书，获批项目呢，西起梁庄西街，东至林翠路，全长约0.8公里，2022年底之前完工。 这条向东生长的绿色出行通道将会延伸到何处呢？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行车专用路东拓被列为是打造宜居之城的重点项目之一，将打通回龙观到天通苑地区慢行系统断点。项目东拓之后，将与正在建设的太平庄北街非机动车道牵手。 到时候市民可以通过这一项目与太平庄北街非机动车道一路骑行到安利路，直达天通苑地区。 北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开通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带来了诸多新体验。据相关部门统计，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目前日均通行量为4000到6000人次，每人次平均的骑行距离为3.8公里。自行车专用路限速每小时15公里，仅需要26分钟就可以从昌平的回龙观骑行到海淀上地软件园，汇集约1.16万通勤族。 这次获批的东拓项目建成之后，自行车专用路将向东连通天通苑，与西延工程、南展工程共同形成串联昌平、海淀、西城的慢行系统，对全市慢行系统建设助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回龙观地区与中心城区天通苑地区的交通联系。 记者今天了解到，前身为北京游乐园的龙潭中湖公园将会在本月底对外免费开放。位于通州区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一期也计划在明年初建成。明年底之前，北京将会再添25个公园，进一步的满足市民对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的需求。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回的报道。 承载着北京80后、90后童年记忆的北京游乐园摩天轮终于要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历经500天的设计施工，备受期待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在本月底前对外开放。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楚玉红介绍， 将原来的北京游乐园打造为龙潭中湖公园，在建设的时候对它的整体的景观布局是给予保留，在规划的这个服务建筑设施上呢，也是充分考虑了未来游客的一个需求，建设了这种配套的这种卫生间呀、园林科普馆、滨水活动馆啊等服务设施，加入了一些健身、文化、体育的一些元素啊，建了园内2.6公里长的一个健身步道，包括篮球场、羽毛球场。我们也保留了原来北京游乐园比较有历史记忆的一个摩天轮，对摩天轮重新进行了修缮和维护，后期当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记忆保留了，不再进行这个运营。 通过改造，38公顷的园区内建筑规模减少约1万平方米，绿地面积则从原来的17.23万平方米增加到约20万平方米。龙潭湖水也完成了治理，水源主要来自护城河水和中水，未来水质将达到中心城区水质标准。此外，公园还特别在原来的游乐场卡丁车区域内设立了一个和周边居民错时共享的立体停车场。 我们在公园内建设了一个有471个停车位的自走式停车设施，一个是呢能满足游客来公园的时候停车，第二呢也能解决周边居民错时和共享那个停车。 在城市副中心，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路线故城遗址周边，也将打造成为全新的特色遗址公园。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工程师刘杰说， 目前为止就这个城是全国范围之内唯一发现的一座汉代整编县级单位，这个是属于西汉的渔阳郡路线。整体的这个路线遗址公园呢，现在咱们的规划面积是113公顷，我们现在建设的这个一期范围呢是39公顷，主要采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先保护后发掘，通过溯源、展绿、理水、然后筑城这几个理念和文物考古的发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目前为止呢，这39公顷预计在明年3月份就具备开园条件了，后期我们还会建设这个公园的二期，逐步完成这个113公顷的一个建设。 公园内还特别设计了考古体验区，建成后游客将能近距离感受历史沉淀，体验考古的过程。 一个就是这种有沙子的趣味体验考古区，咱们可以组织一些青少年类的科教活动，增强大家的这个文物保护意识。然后旁边那个区域呢是真正考古的一个复原区，就让大家呢能亲临这种考古现场这种感觉。尤其是晚上我们把灯什么都布好了，真正的考古工作者他复原完了以后，他最后弄完了以后就是这样。 2018年以来，本市累计新建公园绿地73处，总面积达到4200公顷，相当于6个奥森公园。目前已经有48处公园开门迎客，其余25处预计明年底前全都建成投用。市发改委基础设施处相关负责人张焕忠说， 这些公园建成以后呢，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将从13/57的77%到达86%，提升近10个百分点，可以为近100万市民提供就近的绿色休闲空间。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结合新一轮版本总策绿化， 利用疏解腾退的这个空间绿地，拓展新建城市公园绿地。另外呢，进一步丰富绿地功能，让这个绿地更加贴合市民的运动休闲需求。 再来看北京环球影城，今天0点正式开票，在部分平台上开园当天门票1分钟售罄。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中午12点，在9月20号中午12点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在今天0点正式开票，游客可以购买9月20号到12月13号期间的指定单日门票。而在9月9号0点，北京环球影城已经提前向拥有优先购票权的游客开放了门票。 北京环球影城门票采取4级票价结构，推出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标准的票价呢，分别是418元、528元、638元和748元。据官网信息呢，北京环球影城从9月20号到10月1号的票价都是638元，10月2号到6号的票价为748元，10月7号回落到638元。 这次与门票同时正式出售的还有环球优速通、环球无限优速通、贵宾体验和思想贵宾体验。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也一同开放预订。在国庆假期期间，环球优速通价格在600元到800元之间，环球无限优速通价格在800元到1000元之间。另据官网，环球影城大酒店预订价格是每间1696元起，诺金度假酒店是每间2862元起。 在正式开票之前呢，大众对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讨论已经热度高涨。据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今年中秋小长假预计国内出游人次将会超过8000万，北京和北京环球度假区位列中秋最热的旅游目的地。受北京环球度假区热度的影响，直到7月13号，支付宝当中环球影城相关的搜索量超过了上个月同期的40倍。售票倒计时2周以来，支付宝环球影城的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了800%。 在正式开票前，不少游客戏称拼手速的时刻到了，也有人担心热门日期的票会秒没。在0点开票瞬间，记者发现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始终显示暂时无法加载，小程序也是同样。在不断刷新之后，0点01分，北京环球度假区飞猪官方旗舰店显示9月20号的普通票已经是无法购买。 家住在北京的90后小吴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内测阶段呢，已经提前尝鲜了。由于不用购买门票，他游玩一天呢花了不到500块钱。小吴说，主要是买了一根魔杖300多块钱，另外啊加上吃饭和买黄油啤酒，一共花了不到500块钱。 那怎么玩才能减少花费呢？来北京旅游的张女士表示，园区内可以自带食品饮料，如果不买礼物，除了门票基本不用花钱。张女士表示，吃饭人均在100元左右，加上零食不到200元，至于买礼物是要看自己的预算。 关于自带食品呢，记者致电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客服人员，对方明确表示说园区内支持携带食品。不过客服人员同时提醒说，有几点需要注意的是，游客不可以携带需要加工加热的自热食品，比如说自热火锅，不可以带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比如说榴莲。那在饮品方面呢，不可以带玻璃器皿装的饮料以及含有酒精的饮料。 最近福建突发疫情，很多旅客担心中秋国庆还能出门玩吗？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福建疫情尚处于可控范围，会对于消费者出游信心产生影响，但是影响主要是在福建省内。 北京环球度假区要求游客密切关注疫情防控的相关风险提示，在购票以及出行之前呢，需要通过官方移动应用提前注册个人信息，查看各项安全指南，并且提前预约入园的时段，分时段有序入园。 再来看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的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主办方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举行专题论坛、科幻产业新技术与新产品展示，以及北京科幻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副部长廖红介绍，

加上涵洞下地势较低，道路积水严重，导致途经此处的公交车昌五十七路也被迫停运。 那个桥下就是常年积水，下雨淹得特别深，能达到50厘米，再加上没有限高，那些拉货的车经常从那过，然后把路压得全是大坑，已经严重到公交车都没办法通行，在9月10号已经停止运行。 那么昌五十七路是否因为这里的路况差而停运呢？记者联系了昌五十七路的运营公司北京万家通客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不是停运，它绕道了，咱们车走不了，一直拖底儿，那个路实在是不好走，咱们车也大，再有一个容易侧翻。 那涵洞下的道路究竟由谁负责？记者联系了属地昌平区马池口镇政府，对方建议记者联系昌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管委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这条导行路的基本情况。 中流路、导行路的修复和新建都应该由中铁六局完成。中铁六局是京张公司的中标单位，这个工程属于京张正线的附属工程。现在正线铁路我们已经配合它都修完了，到现在为止昌流路并没有按它的设计图纸施工完。 随后记者联系了中国铁路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但工作人员表示， 联系那个业主单位更好一些，京张公司是京张高铁的业主单位，因为我们六局承建的包括昌平站在内的京张高铁项目啊，它还有一些同步修的一些规划道路工程，据我个人掌握，当时应该是归到京张公司来统一代管了。 记者也多次拨打了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就这一道路的修缮问题，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好，18:26，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北京疾控中心提醒市民，中秋国庆出行提倡出游前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恒大集团表示，有关破产重组言论失实，公司目前确实遇到了困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金秋送创为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00，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北京时间呢18:27，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杨红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3例，本土病例59例，都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2例，莆田市24例，泉州市3例，含1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福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据通报，9月10号到9月14号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包括莆田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都在莆田市。 截止到13号的24点，莆田这一轮的疫情累计报告85例核酸阳性，其中确诊病例64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85名阳性病例当中，10岁以下的儿童共有30人。 今天，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情况。目前，福建省其他地市已出现了关联病例。莆田市卫健委主任姚冰山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查管控。 一是加强这个区域协查的管控，对通过现场流调得来的密切接触者的明确人群中已经离开现有的人员，由疾控部门负责及时向外省市和省内其他的地市推送协查函；二是对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排查到 与阳性病例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交集的非特定人群中已离开现有的人员，由公安部门将其相关个人信息向手机信号所在地疫情防控部门发送，要求当地相关部门根据防疫的要求排查管控。第三呢，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莆田市将启动全市全员的核酸检测工作。 今天呢，厦门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据发布会的消息，截止到9月14号的11点，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5例，其中普通型22例，轻型13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新增的病例呢，都为厦门现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也就是厦门首例确诊病例吴某某同一工厂的同事。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呢，是第一医院外包服务人员蔡某某的邻居。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根据厦门市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从今天开始，对所有进入厦门机场航站楼（含云翔快线候车厅）的人员加强管控。在现有测温健康码查验基础上，所有人员必须要出具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没有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旅客，不得进入航站楼等区域。 另外呢，从9月1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厦门六区陆续通知区属学校的学生暂缓入校，启动线上教学。 根据流调结果，截至9月13号24点，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共划定四个中风险地区，两个高风险地区。交通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出行。 中高风险区域的学校暂停线下教学，调整为线上教学，暂时关闭与顾客近距离接触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暂停聚餐、集会、广场舞等聚集性活动，坚持红事缓办、白事减办、宴会不办。 9月13号0点到24点，江苏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新增出院病例3例。7月20号至今，江苏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20例，都已经出院。 近期呢，国内本土病例零星散发，并且引起了聚集性的疫情，加之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处于高位，疫情防控工作可以说严峻复杂，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北京市疾控预防中心提醒市民朋友，要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继续坚持非必要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地区的旅行。 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进京返京人员自觉配合道路卡口、高铁、机场等公共交通场所检查，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和酒店报告行程，配合并支持相关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 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议大家以京郊游和中短途旅游为宜，室外活动为主，建议前往人员较少的空旷地带、郊野公园等处游玩，以家庭游为主。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应该避免外出，老人、慢性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不建议安排远行。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介绍相关情况表示，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审时度势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在目标设置方面，意见坚持统筹兼顾、远近结合的原则，按照2025年和2035年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提出要求。一是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这主要考虑2025年是十四五结束的一个时间，明确这个时间节点的目标，有利于检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二是到2035年，中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主要考虑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相呼应。同时，意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领域分别提出了量化指标，与定性指标一同构成了目标体系。 我们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最近这些年呢，新能源产量过剩的现象愈发严重。2020年国内新能源汽车总产能已经达到了2669万辆，而当年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呢仅为136.7万辆，产能的利用率仅为约 51%， 闲置产能超过了2500万辆。那为什么新能源车的生产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知名汽车博主常言，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个情况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要合理的去看这个产能。现在我们产能利用率低呢，主要是大概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呢，是首先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产业升级的状态，所以现在呢，其实闲置产能当中有很多都是一些低端和落后的产能，甚至有一些之前被定义为骗补啊，或者生产这种老年低速代步车等等的这种产能也被归纳进来，所以导致了这个闲置产能的提升。另一部分呢，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把规划产能和实际产能这两个概念区分开，因为现在有很多新能源企业呢，其实属于初创的建设阶段，他们提供的这个产能规划呢，是根据工厂有可能在满产之后来规划的一个产能，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工厂或者说建筑流程已经实际按照这个产能去进行建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个非常悬殊的产能过剩的情况。 产能利用率仅约 5.1%， 和正常汽车的销售比，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5.1%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低的这个数字了。就正常情况下呢，汽车行业当中就是一个良性生产的行业，或者说这个汽车厂，它的产能的利用率一般会在50%到70%之间，会根据淡旺季或者车型转产的频率不同而出现一些变化。即便是一个初创的这个企业，它可能考虑到未来的这个大量增产的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它的产能利用率也不会低于30%到40%。所以说现在整个行业在5%的这个数字，可以说有大量的资源其实是被闲置和浪费的。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针对目前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太大、小而散的状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萧亚庆表示，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那么新能源车企兼并重组应该如何推进？未来会不会又出现垄断的局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常言的观点。 首先从客观来看呢，中国现在在全球的这个新能源的行业当中，其实是处于相对领先和技术升级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大的行业背景当中，我觉得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企业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并且引领这个行业趋势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有利的地方。但是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技术上的跨代升级和产业上的跨代升级，才使得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产能和行业呢，出现了新旧两代以及落后和这个先进的两代同时存在的情况，这个才会导致我们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的产能过剩的情况。所以说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正是因为中国在快速发展，才出现了这种相对来讲小而散的状况。那么这个小而散的状况对于行业的不良影响呢，其实主要来讲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导致了大量的这个资源的闲置，这类的资源呢，既包括比如说厂房所需要的这个设备、土地这些资源，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有大量的这个行政资源被浪费。比如说为了促进这些行业发展，其实各地呢都推出了一些刺激行业发展、鼓励新能源企业建设的这些有利的这种资源倾斜，那么这些呢其实都会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源的闲散和浪费。第二点呢，其实会导致一些无序竞争的出现，因为本质上讲这个产能大量浪费和过剩呢，就会导致很多这个处于行业低端的企业，为了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或者说为了提高自己的产能利用率呢，他们会采取一些更为极致的不良性的竞争办法，比如说常见的像降价呀，或者说通过这个以次充好啊，然后在生产当中降低产品质量来获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等等。那这些呢，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都是不好的。那最后一点，产能过剩导致的常见的小而散的不好的方向呢，就是说因为当某一个行业当中集聚了大量在做重复劳动的企业之后呢，其实也会导致整个这个社会的比如说研发精力、专利精力、人才精力的一个分流和浪费。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集中精力办大事、促进这个行业快速的迭代发展也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 现在国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那么这个应该如何推进呢？未来会不会存在垄断的情况呢？ 第一呢，就是说从这个做大做强的角度来讲，肯定是大家的一个美好期望和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情同样不能操之过急。就像我们之前出现产能过剩，很多时候也是有这个行政力量的干预导致的。所以我觉着在我们做大做强这个规律当中，第一呢是要尊重一些市场规律，自然的去淘汰一些闲散的产能，然后去抛开现在这种地方保护的现象，导致这些合理的资源呢能够被这个更为强势和优势的企业去兼并。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一些大型国有的这个汽车集团呢，其实也可以考虑把内部资源做一些更良性的重组。比如现在很多这个汽车集团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遍布各地的这个新能源项目，那么本质上讲，把这些项目的人才和资金进行一个集聚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就是利用好内部资源，做好做大做强的这个表现。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要顺应市场规律来进行自然发展的。关于垄断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因为首先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产能升级、产业升级还是处于一个良性的态势的。那么在一个良性的市场环境下呢，最终导致的这个市场竞争的结果一定也是良性和合理的。而另一方面呢，其实汽车产业是一个产业链非常漫长和巨大的行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即便像日本啊、德国这些已经发展了将近100年的汽车工业的国家，也很少出现少数几个巨头垄断整个行业的情况。这是天然由于它的这个市场特性来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在中国虽然出现了比较惊人的这个产能过剩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良性的。同时我也不认为在汽车行业的这个自然规律之下会出现大量垄断的这个情况。 再来看恒大集团表示，有关破产重组的言论失实，公司目前确实遇到了困难。网络上最近出现的有关恒大破产重组的言论完全失实。恒大表示说呢，公司目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公司坚决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全力以赴复工复产，保交楼，想尽一切办法恢复正常的经营，全力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 昨天，湖北律师薛伟姓在执业过程中不幸遇害身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薛伟姓律师的不幸遇害表示沉痛哀悼，对受害律师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对杀害律师的犯罪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受司法部部领导的委派，全国律协已经派负责同志赴湖北慰问被害律师家属，并协调处理相关善后事宜。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将会持续关注案件处理进展。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表示说，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常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律师职业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报复伤害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强烈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律师，切实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同时提醒广大律师在执业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防护。 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近期湖南省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套取或挪用贪占医保基金集中整治工作，查处了一批医疗机构套取医保基金案。 据湖南省医保局通报，湖南衡东博爱医院原院长金某倩和医保科的科长邓某、放射科医生谢某伪造医学文书骗取医保基金被调查。经过调查，2016年到2018年期间，金某倩安排医院医保科的科长邓某和放射科医生谢某，通过伪造住院病人 CT 诊断意见书1377人次，骗取医保基金共计27.63万元。 近日，法院依法判决金某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两名涉案人员邓某和放射科医生谢某分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和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和5,000元。 天气方面呢，最新的台风路径预报图显示，仙都不会登陆我国，其路径呢将会在14号到15号东折，逐渐远离我国东南沿海。值得注意的是呢，无论仙都是否登陆，它明后两天呢都将会在杭州湾到长江口一带回旋，并且会带来风雨的影响。 但是9月份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中国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周官博表示，目前来看，热带系统还比较活跃，在9月中下旬可能生成1到2个台风，主要影响区域是趋近于南海海域。 好的，北京时间的18:43，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稍后呢，我们来关注福岛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10年半的时间，事故的阴影仍然没有散去。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万泉河路圆明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动态，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11号，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了10年半的时间，但是事故阴影仍然没有散去。 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8号宣布，认定两名男子在参与福岛第一核电站清理工作之后所患的喉癌与清理工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呢，确定为工伤。这是日本厚生劳动省首次认定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喉癌工伤。 经过评估，两名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总量都超过100毫西弗，而普通人一年可接受的辐射量只有1毫西弗。由于患癌是因为参与福岛核事故处理工作所引发的，因此被认定为工伤。两名患者相继在2018年末和2019年初确诊，其中一人在确诊不久后死亡。 自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日本厚生劳动省已经认定6名曾经参与清理工作的工人所患的癌症为工伤。这些癌症呢，包括白血病、甲状腺癌和肺癌。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据媒体报道说，近期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压力容器顶盖附近仍然监测到每小时1100毫西弗的辐射量，是普通人一年可以接受辐射量的1000倍以上。 刚才我们谈到福岛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10年多的时间，仍然有工作人员所患的癌症被确定为核事故导致的工伤，而且核心区的辐射量仍然超标1000倍以上。那么这些事实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主任马军，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0年前呢，在日本福岛呢发生了里氏这个9级的这个大地震，当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员财产的损失。那么尤其是引发的海啸，最终呢导致福岛核电站呢出现了事故。当然这里面有人为处理的不当的问题，特别是东电公司在这中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处理的失误，最终呢形成了最高级别的核事故，就是跟切尔诺贝利的这个级别是一样的，也就是7级的核事故。应该讲东电公司呢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失误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时参与着抢险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还是非常勇敢，最终呢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处理了这个核事故的问题。当然他们也因此而受到了超量的这样的一个核辐射，所以呢在若干年后吧，就陆续的发现了有这个患癌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次最新的呢，又有2位工作人员呢被发现罹患了癌症，其中一个年轻的只有40岁，那么也不幸的这个身亡了。从这些呢都能够去看到，包括近期检测啊，一些排放口呢依然有上1000倍的这样的超标的核的这种排放。所以呢这方面核辐射的情况很显然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故造成的是严重的核辐射的问题，这些问题呢10年之后呢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解决，可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吧。 在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重大核泄漏事故。日方为冷却废弃核反应堆内的已融化燃料棒而注入大量的水，核电站内部及周边地区的雨水和地下水同样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10年来已经累积了储存上100万吨的核污水。 尽管饱受国内外质疑和批评，日本政府今年4月份仍然宣布基本上确定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方案，打算在未来几十年之内逐步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辐射泄漏事故以来产生的核污染水排入到太平洋，以摆脱储存大量核污染水的负担。 日本媒体上个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建设一条长约1公里的海底隧道，从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最早可能在2023年春天开始排放。日方宣称，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前将会经过净化处理，以大幅降低所含放射性物质的水平。那么，如何看待这一方案？核污染水进入海洋，对于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会带来哪些威胁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马军的观点。 确实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呢也一起在探讨怎么去解决这些大量的还在不断产生的这些核污水的问题。那这中间呢有不同的这种方案，当然也包括了就是继续建造更多的储罐去储存它。但是呢现在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排海的方案，肯定是说有一个点是最突出的，那就是成本。肯定这种直接一排了之，肯定是一个成本最低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对整个东电公司来讲，肯定是最划算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包括日本这个福岛 地区的居民，特别是渔民团体在内，有很多的这种反对的声音，包括在国内也有。由此呢，他们又定下来说会建造一条这个海底的隧道，将它排到1公里以外的海洋中间，对近海的影响呢会减少，但是呢肯定是对太平洋及周边地区这种影响呢是肯定就不会有任何的减少了，反而是可能扩散的就更快一些。所以这个方案呢应该讲是一个以邻为壑的这样的一种方案。那么这种方案呢最终会导致废水中间，因为虽然是采取了这个所谓叫做多核素的废水处理装置啊，一直在运行在处理，但是呢这种处理它没有能力去处理这里面的这个放射性的物质叫氚，虽然它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那么依然会有一些影响更大的，像碳十四啊、560啊这样的一些它的半衰期更长、辐射更强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它们的残留呢依然还会被发现。那么另外呢近期呢也发现了它的一些过滤装置也出现了多处出现这种破损啊，包括之前还有这些废水的一些泄漏导致排水沟的这个水辐射超标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即使是经过处理的这些废水呢它的安全性依然是严重存疑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认为日本政府呢特别是东电公司不应该基于成本做出一个他们自身好像最有利的一个决定，而是应该充分的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地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做充分的这个沟通交流，共同去研讨，那么最终呢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周一油价涨到6周高位，我们现在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请他来做一个分析。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短期如何看待油价走势呢？ 那我们看到因为飓风艾达袭击了墨西哥湾沿岸2周后，美国石油产量是恢复缓慢，然后市场担心本周又一场风暴可能会影响德州的石油产量。那周一油价是继续走强，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是上涨了0.59美元，收报每桶73.51美元，涨幅为0.8%。油价上涨主要和飓风艾达的影响持续时间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一些石油产能本周仍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将于周一沿着德克萨斯南部海岸来袭，并于今晚晚些时候在科珀斯克里斯蒂附近登陆。恶劣的天气可能会对产能进一步破坏。目前荷兰皇家壳牌已经开始撤离美国墨西哥湾一个石油平台上的工作人员，其他公司也开始为几周内墨西哥湾之后的大风做准备。油价短期受到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连续2日上涨。那其他方面就是昨天欧佩克是公布了月度报告，报告显示因为德尔塔的病毒肆虐，欧佩克下调了今年四季度全球石油的需求。欧佩克预计今年四季度平均石油需求为9970万桶每日，比上月的预估减少了11万桶。尽管第四季度的数据被向下修正，但欧佩克表示2021年全年的石油需求将增加596万桶每日，与上月的预估基本持平。2022年的增长预估被调整为415万桶每日，而上个月的报告中是328万桶每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油价提供了支撑。那从油价的走势来看，目前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是在74美元附近波动，下方支撑位在73.8美元。如果短期油价可以站稳该水位，则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将增加。上方阻力位看至缺出的高位77.8美元附近。整体来看，短期油价是有望继续冲高的，但高位追涨应该控制好止盈止损。主持人， 好，请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466，欧元对人民币报7.6114，英镑对人民币报8.9412，加元对人民币报5.0956，澳元对人民币报4.7330。主持人， 好，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以色列卫生部1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超过10%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未成年人在痊愈后出现呼吸不畅、乏力等长期症状，这一比例在半年后明显下降。 据报道说呢，以色列卫生部六月份给13864名3到18岁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询问他们先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孩子痊愈之后的身体情况。 调查显示，这些孩子当中11.2%痊愈后仍然出现呼吸不畅、乏力、丧失嗅觉、味觉之类的症状。这些孩子当中，确诊感染半年之后仍有长期症状的比例，在12岁以下儿童当中为1.8%，在12到18岁人群当中为4.6%。这显示年龄大的孩子症状持续时间长的可能性会更高。 调查报告说呢，以色列迄今有20多万名18岁以下的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目前有数千名未成年人出现了一些长期的症状。据美国的梅奥诊所网站介绍，一些新冠患者在痊愈之后仍然出现长期症状，这些症状呢，通常在确诊感染之后持续会存在4周以上。 英国政府13号宣布，根据政府4名首席医疗官的建议，将为所有12到15岁青少年提供新冠疫苗，以避免冬季疫情恶化及再度采取封城措施。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医疗官13号说，12岁到15岁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能够遏制病毒在学校的传播，减少疫情对教学的干扰，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英国大约300万名该年龄段的青少年将可以接种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第一剂，在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后，青少年可以在学校接种。 英国政府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给这些青少年接种第二剂疫苗。按照上述首席医疗官的说法，因为需要等待全球相关接种数据的积累，至少在明年春季之前不会向青少年人群提供第二剂疫苗。 英国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英国近些天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超过100例，目前有8000名新冠患者住院。英国迄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13.4万例。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杨红、杨迪、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